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旧报纸里做学问，写就新闻史学鸿篇巨制。 锲而不舍，金石刻镂，就是你干什么你必须坚持。 大学讲台勤耕耘，从教60年，培养桃李芬芳。 你当一天老师，就得当一天学生，就得看一天书。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专访我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一生做好一件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刘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去拜访一位可敬可亲又可爱的耄耋老人，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今年89岁的方汉奇先生。如今方老虽然走路慢了一些，但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这次采访的地点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怡园方老的书房中进行的，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房间。 方老，这个书房里四面墙啊，周边的墙上全都是书。 两层。 两层。哦。 里头还有一层。 外边摆着是表层，里边还有一层。 实际上书， 嗯， 是你现在看到的一倍，因为地方小啊，正好搁两层。 在这些书当中，您研究的这个新闻史领域的书，大概能占到一个什么比例？ 应该2/3吧。新闻学它是个边缘学科，文史哲经、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它都会涉及到。 方老，刚才你也提到了新闻学是一个很边缘的学科。对这个，人大新闻学院有一个老师马少华，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新闻史是新闻学院较冷的一门。方先生一坐几十年冷板凳，却成了人大新闻学院学术地位最高的老师，这颇耐人寻味。这个挺耐人寻味的。方老，您能不能亲自解答一下他的这个疑问呢？ 是边缘，也不完全是边缘，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是必修课，以史为鉴，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个学科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您首先纠正了一个概念，这学科它本来不是那么边缘和冷门，是很重要的。那您是在这个领域哈取得了这么高这么多的这个学术成就，您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做什么事儿都要锲而不舍，锲而不舍，金石刻镂，就是你干什么你必须坚持，能够坚持下去，他就会有一定的收获。每个人这个一生中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你最好有一样是你能够坚守的，然后把握住了就锲而不舍。 坚持下去，这样子呢可以使得有限的生命去完成某一个方面的规定动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方老，您这一辈子哈都是在和书打交道，我想是不是有这么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 啊？是是。 那咱先说说比如说这读书，我听说您当年就很疯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那个时候全国各个行业都是百废待兴哈，当时这个新闻史领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你看我53年从上海新闻图书馆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8月23号报到，9月1号一开学就上课，就一个礼拜的准备课时间。而那个时候全国教新闻史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恒文老师啊，还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我。这曹老师都教了10几年了，我呢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上课你必须要有提纲，小猫吃小鱼儿，要有头有尾，要有教材，这些当时都很欠缺啊。我们掌握的都是那个歌功镇时代提供的材料。 歌功镇是民国时期，上世纪20年代的。 1928年、27、28年的时候出的《中国报学史》，就是他写的嘛。讲新闻史，他的这个《中国报学史》是必须的参考书。但是这本书都是20年代出的，20年代以后的这个数据就没有了，参考书也很有限。特别是这个革命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这方面的材料很少。你作为一门课，又是新中国刚成立开始在新闻系讲授的一个新闻史的课，你怎么能够没有无产阶级办报活动的历史啊？你怎么能够没有中国共产党办报从事新闻活动的历史啊？但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就是没有，那怎么办呢？赶快去备课呀，上图书馆，上档案馆去备课啊。一个是填平，一个是补齐。填平主要是对革命新闻史，然后对旧的那些传统的新闻史的材料要补齐。 那方老，听您的意思，那会儿哈，有着点现学现教的意思， 现找现卖。 那个时候应该是您读书读得很多的一个时期吧？ 我后来说过，在53到58这5年当中，看了2000本书，看了2000本书，这是有记录的。而且这个当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在检讨当中提出来的。因为到了58年就批白砖道路嘛，包括你不关心政治，你只关心教学。包括你只看书不重视劳动，在那个检讨会上说我该死，我不该读这么多书，我不重视政治，不重视实践，我不对，是在这种情况下做的统计。当时不是越多越好，越多罪过越大。 所以5年读了2000本书还是保守的。 是保守的。 那您读书的方法是什么？ 一个是我看书看得慢，因为我要琢磨，还要做卡片，保存第一手材料。因为看书的目的是为教学服务的。 那就是说一边读一边思考，另外呢就是做卡片记录，就把这个书里的这种知识逐渐内化成自己的知识了。 那做成卡片呢就是自己的弹药库了啊，拿掉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当时就是减少休息的时间。中午必须迷糊一会儿，因为晚上睡得晚，迷糊我就在图书馆在桌子上趴着迷糊一会儿。那没办法，那必须投入啊。这个责任重大而这个储备不足，必须恶补。所以那一段时间是看书比较多的。你当一天老师 就得当一天学生，就得看一天书。这个习惯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习惯。 活到老，学到老， 嗯， 干到老， 就这意思。 那方老，咱说完了读书哈， 嗯， 那在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在您看来，这个教书和写书，您愿意把哪个排在前边？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写书， 嗯， 首先考虑的是教书，因为我调到北大来，1953年中文系新闻专业， 嗯， 我承担一门课，我必须把这课教好， 嗯， 要准备好那十桶水，才能够应付课堂需要这一桶水。后来到了人大也是这样，1958年整个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调到人大新闻系，教学力量更强了，但是运动也就更多了，真正从事教学的那个时间相对的被分解了，被稀释了。五七干校，江西的五七干校，人民大学的，去当五七战士的时候是不准备回来的，那时候就准备当工人农民，而且我还当得挺好啊，打石头，5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扔10000下，最后一年给400人的连队做饭，我用铁锹炒菜给400个人炒菜，我炒菜还可以的，而且我这个卖饭的时候人家都排我这队，因为我那一勺下去给他做，旁边那个给发菜的那个人家不爱去，说他哎哆嗦，一勺快下去很多，一哆嗦剩了半勺了，人家不排他的队，爱排我这队。 听您刚才讲这些，我觉得您好像有点这个随遇而安的。 不是随遇而安，这没辙，你不随遇而安你怎么过，反正这个随大溜吧。 方老，就是您教书也是教了一辈子，您80岁的时候还在给研究生上课，这我是看人大同学他们写的文章里提到的。我看在人大新闻学院的官网上面写的是您是从1984年开始带博士生的。 我是新闻传播学的第一批博导，第一批就3个人。 那从1984年到现在，这都30多年了。您现在一共带了多少名博士了？ 已经拿到学位的47个吧， 嗯， 反正是47、48，还有没拿到学位的，正在进行中的。 嗯， 我今年又招了一个。 今年你又招了一个博士？ 今年招了一个，也许就是关门了，还有3年他才毕业。 方汉琴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很多都成为当今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翘楚，方老关爱学生，提携后辈，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方老当年的博士陈昌凤、程曼丽如今已经分别成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们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讲述了方老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然后我去香港的时候，他从他抽屉里面他拿个锁，锁上的，然后拿个钥匙开开，拿了200元港币，说这是你一到香港去要换钱，可能一去就要坐车了。他说了，然后还努着嘴对着隔壁努了努，说不要告诉世母，这是我的私房钱。后来我把这个小细节写在那个北京青年报的一个约稿里了，被师母看到了，然后他说你上次写了，然后师母看到了，来了一次四清运动，损失惨重。 他就会记住每个学生的籍贯，他还会记住学生的生日，所以在你生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祝福，甚至给你一些惊喜。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方汉琴先生的另一位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讲述了方老留给后辈学人的财富。方汉琴教授在198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在上世纪90年代又主编了3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于方老的学术贡献，王润泽教授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种基础性的这种工作，对于我们后来人的这种研究，那简直是功德无量的。 就像是中国的第一幅地图一样，你没有地图，你怎么知道中国的重要的矿产在哪里，重要的河流在哪里，重要的城市在哪里，哪有这种概念啊？你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方老师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方老，咱们刚才说了读书、教书，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您才开始真正的着手写书，是吗？看您的简历上，您是在198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本书，业内是公认为哈，就说是自1926年葛公振写的那本《中国报学史》之后的又一个新闻史著作的一个高峰专著。 只能说葛公振以后没有出过和他分量相当的新闻史的专著，我那个只是填补一个空缺而已。78年开始写的，写了3年。 这么一部煌煌巨著，3年就写完了，还是因为有了之前那么长时间的积累？ 积累是30年，积累做卡片，我做卡片47年。1947、1948年开始做卡片，开始做卡片就是为新闻史做积累。到1978年开始动手的时候，我已经有30年的这个卡片的积累，然后一边写一边在恶补，缺什么找什么，然后这桌菜才勉强的做出来。 哎呦，用30年的时间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其实在这30年当中，您是受到过很多干扰的，您做学术研究的条件并不是那么有利的， 是 包括从50几年开始的各种运动、各种风波。怎么在这30年这么漫长的这个时间里，就是认准了这个新闻史的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 当时就是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是一门课的教员，我必须备好课，必须上好课，全心全力的，但是有很多干扰，那只能见缝插针的来进行。就是白天劳动，当牛鬼蛇神，晚上回家看书。这个书不完全是专业的书，新闻史的教学研究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内容太丰富了，要看的书太多了。 方老，在采访您之前，我也和您的一位博士生李磊，现在已经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了。李磊老师，他感觉您在做学问上达到了一个字儿，通，通达的通。就这人文社科的各领域的知识，好像在这里边就游刃有余了。 这个必须的，因为新闻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涵盖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的。 方老，李磊教授还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来听听哈。 因为我是从遥远的当时兰州大学新闻系嘛，兰州大学新闻系你想很远的，但是他对我们学校我们学院就支持很多。我当时上也是因为他说兰州大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名新闻学的博士，我愿意帮他们培养一个做这方面的工作。 李磊教授说，比如说无论多小的一个学院，多远哈，您都愿意去那儿做关于新闻史教学啊等等的讲座。 去过。 最小最远的去过哪儿呢？ 新疆都去过啊，新疆那个财经大学吧，我带的一个硕士叫若薇，现在在那儿当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南方的一些华中的、华东的都去过。我是第一届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的第一届的召集人。 方老，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务院新闻学科的评议组，这个可能普通的公众啊不太了解，但是我听说这个组可能有一种权利哈，就是可以决策全国的哪些院校可以开设新闻学培养的新闻学人才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点。 对，是。 您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票。 我还是召集人，3个人，我一个，丁老师一个，丁干宁。还有赵玉明赵老师。 那您手里握着这么重要的一票，会不会有学校来您这儿公关呢？就说方老师您给我们这个投一票。 那个学术上的公关 这是经常的嘛。 嗯， 在各种会议上，各种接触上， 嗯， 申报的过程当中，来提供一些申报的材料，做一些这个口头的补充，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那您在投出某一票的时候，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吗？ 投票必须是公正的，我们这个对整个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是一种促进的态度，这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符合条件的那些博士点硕士点当然都是支持的，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也不能这个所有的申报的都能够如愿的，那么到现在基本上有这个实力的院校基本上都有了这个博士点硕士点，这是一个过程。 方汉基先生在公众眼中是严谨治学的大家，然而方先生的弟子陈昌凤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庄一邪封人生》，爆料说方老爷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继续讲述。 方汉奇先生被公认为我国新闻史学界泰斗，外界都知道他治学严谨，弟子却爆料他风趣幽默。方老一生注重收藏集纳，晚年为何散尽珍藏？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一生做好一件事。 方老，您的学生陈昌凤教授写过一篇专门写您的文章，说您是一庄一邪封人生。我理解哈，主要就是说您在治学上是严谨的，但在生活当中呢，挺有趣的。据说您当时骑自行车也特在行。 我的自行车的记录是最快的记录，从中关村骑到西直门15分钟。 嗯， 那时候就是早上没车的时候。 我大概刚才搜了一下哈，从中关村到西直门， 嗯， 大概是8-9公里，您骑15分钟，算下来呢，您骑自行车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3公里。 我没算过， 是挺快的。 那时候体力也好嘛，然后最慢的记录就是在隆福寺电影院散场的时候，我跟那个观众一块儿出隆福寺那个胡同。人山人海，我的自行车可以跟人一块儿散场，在那种条件下要保持高度的慢速，那需要高度的平衡能力。 这挺不容易的，其实骑慢比骑快还要难。 难度最大的一次记录是在北大未名湖的冰上骑一圈转一圈。 感觉您在生活当中挺会找乐的。 自得其乐。另外我兴趣爱好也是多元的，这个西方的音乐，钢琴我是选修的学分，教我钢琴的是钱仁康，是后来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的钢琴教授，跟周晓燕是一个级别的。然后演过话剧，这是中学的时候，中国的传统的戏曲也喜欢，土的洋的只要是艺术，有艺术含量的我都能接受。 其实方老您说哈，土的洋的您都能接受，而且是旧的新的您也是照单全收，您对新鲜事物接受起来好像一点困难都没有。刚才咱们在采访当中，我听您的手机偶尔会叮叮的响吗？ 有微信。 微信， 他这个响一声就说明来了一个微信。 您今年90岁了还会用微信，在您这年龄段，真的挺少见的。 这个紧跟吧，反正现在也是半吊子，还得找年轻人帮忙。 您都赶得挺时髦的。 嗯，我们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就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守望者。 我们要关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方老来之前，也是做了点功课哈。我看您是从1996年70岁的时候开始用电脑上网，到了2010年，那一年您是84岁，开通了微博。而且我在您的这个微博里呢，还看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是去美国自驾游的一次经历。这篇微博是2011年9月13号发的。您说，此前从芝加哥自驾游到纽约，然后回来是和您的家人一起是吧？ 对。 往返5个州，行程3520公里，一共被收了大约10次费，总计32美元，在当时哈和人民币204.8块。以上就是今天美国驾车人出行被收费的情况。方老，您发的这篇微博里有很详细的统计哈，比如说你们一共走了多少里程，你们被收了多少次费，一共花了多少美元。您肯定是很有心的在记录这些东西啊，旅行当中也没闲着。 旅行就是一种很好的观察和学习。我出去旅行喜欢看学校，到图书馆就是查资料，日本的国会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的东方图书馆，那个 Berkeley 加州分校的东方图书馆，这些都是当年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现在老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没精力了。 但是当年 我把卡片都送给我的学生，卡片也不做了。 您那么珍贵的卡片，据说有10万张是吗？ 都反正都全部送给下一代。 那是多么珍贵的材料呀！ 我那个树棒呢，送给苏州大学图书馆。这苏州大学图书馆为这个还举办一个仪式，表示感谢。非常珍惜的把它保存起来。 树报是什么？ 树报是1884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一个报纸。李磊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树报。李磊就根据这个再加上台湾的一部分，国内没有第二个。然后他这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而这10本树报是我40年代在苏州的旧书店里买到的，当时没花多少钱，只是花了精力。 方老，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呀，就是说这么珍贵的史料拿到拍卖市场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个宝剑赠烈士，脂粉这个赠家人，图书馆是最好的文物资料的归宿，你卖了也就花掉了。这个保存在图书馆里，将来后人还可以利用它。 方老，您提到的后人可以利用，现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马少华教授，他写的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了您给人大的资料室捐的这些珍贵的报刊。他说，我进入了人大新闻学院资料室锁起来的内室，看到这里收藏的旧报刊中有许多都是方汉奇先生捐赠的。我当时特别感慨，这是对后代学人普遍的恩泽，他悄然无声，而且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都有机会感受到，甚至方先生自己也不会知道。 那我知道，我送的嘛， 这就是说，您送的报刊为多少人提供了研究上的便利，您可能都不知道了， 就没法知道了。 方老，我还想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哈，著作等身，写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历史的研究。那您为什么不写一写自己的个人的历史呢？比如说自己的口述历史，或者是自己的回忆录。感觉您这个偌大的书房里，唯独好像没有关于您自己的这样的书，是吗？ 这政治运动比较多的时候，这事儿已经写了很多了，交代嘛，要交代历史，每个阶段都干了什么，证明人是谁。这些事儿已经写的够多的，档案里头都有。后来入了党了，这个事儿也就画了一个句号了，因为组织上已经审查清楚了。这个陈芝麻烂谷子就不必再说了。现在我记日记，就记事，不记观点，没有感想。 那您为什么不记感想呢？ 这是吸收历史的教训，因为记日记往往最后来了什么事儿、什么政治运动啊，但愿别再来。万一有政治运动，这日记上的这些观点和感想，往往就成为这个研究人家研究的对象，所以就记事儿。 方老，在这个结尾的部分哈，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是离不开他出生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大背景。您是1926年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北洋政府时期，在当年的7月呢，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讨伐这个北洋政府。其实总体看起来，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动荡的年代哈。这大的环境是这样的，然后具体到您的家庭的环境，您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您的家庭教育给您的东西是什么，让他穿越了90年到现在，让您依然觉得很受用？ 这种传承只是家庭之间的范围内的传承，我感觉到我接受的传承更多的是整个社会、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我觉得我接受前人的文化的熏陶，然后把它接受下来传承下去。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 好的，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方汉奇先生在年近90的高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是记者刘慧。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这个蚕豆的个儿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那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三个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末了这卦算的更是准，哪卦呀？脑袋长在脖子上，那不是废话吗？可说呢，算来算去呀、指不定为谁算，算什么啊？打算算出来的东西，指不定是算给谁的呢？这话怎么说呢？正是人生在世走一场，为谁辛苦为谁忙？有了车还有了房，是算来算去忘爹娘。那说够呛啊，那是啊，武帝是吗？那也未必。这有的人哈，他年轻，事情多忙啊，这个老是合计着赶紧的啊，自个儿得让自己的事业啊、家庭啊什么的兴旺发达。但是有一节，也许这个情况之下忙来忙去，忽略的恰恰是咱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呢。有这个事儿吗？也许有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的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说到这个事儿啊，说什么是咱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得看个人了，个人的啊不同的这个观念了。但是呢，就说啊，有些事儿后着吧，那可不好使，来不及，是吗？你看《法制晚报》的报道吗？ 这不头些日子赶上一个过去的老理儿韩一杰，阴历啊十月一，讲话宋韩一吗？